我的母亲，我的家乡父老

澄澄的沙，迷蒙蒙的雾，你当兵的儿子在西部，西部有一片胡杨树，和你的儿子一起住。 一天更比一天好，改革开放的万字